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，找他的老师北夷侠客唐云。到家唐云就问说，孩子你怎么回来了？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，口打嗨声，哎，甭提了，师父喂，我不是埋怨您呐，连您在我，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。 孩子，这话怎么说？ 嗨，咱保错了人了，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东西。唐云就问说，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？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，把北侠也气得够呛。可不是，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。那孩子，你辞官就辞官吧，咱就在家一待，慢说吃喝还不愁，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。人活着就要有志气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身边也没人，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，我还挺高兴。徐芳点头答应，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。后来呀，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，没到3个月老侠客死了。哎呀，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给师父发丧出殡。等唐云死了，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，左不是右不是，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。可怎么办呢？他正在犹豫的时候，这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，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。徐芳一想，出家人是哪位呢？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，哎呦，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活神仙刘伯温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，过去就抱住了。军师，一向可好？他问。徐芳哭开了，这人很忠于感情。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。徐芳啊，咱到里边说吧，我找你来有事儿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来到里边，分宾主落座，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，两人边吃边谈。徐芳就问，军师，您这在哪儿来？ 我现在不是军师了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。 怎么， 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。 哎呀，徐芳哎，你离开了南京，不知道发生的事情。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。 哟，此话怎讲？ 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。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，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，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。刘伯温说，你说的过分，朱元璋不管怎么地，他还有点好的地方，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，人间的祸害呀。徐芳，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，你还得出头啊。徐芳就一愣，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，先生，我出头干什么呢？我还保谁呀？ 哎，我向你介绍一个人，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。据我观察，这朱棣德配天地，早晚必成大器呀。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。 不不不，谁我都不保，我听着姓朱的，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 不能一概而论呐。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，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，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，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，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。再者一说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，我又不会武艺，你是非出头不可。你啊，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，听我的话没错。 先生，现在看着朱棣不错，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？ 不会，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。 好吧， 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。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。到了第二天，刘伯温告辞而走，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，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： 先生，此一番你我分别，何时还能见面？ 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，徐芳很难说了，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你我相见有日，你要多多的保重。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。徐芳呢把眼泪擦干，回到唐家寨，没有三天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他也起了身了，去找四皇子朱棣。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，眼之毛都能当鼻儿吹，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，他得仔细摸摸底。后来他围着南京转了几圈，一打听可了不得，这朱元璋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炮炸庆功楼，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，把徐芳给恨的，真想夜入皇宫，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。后来一想，别，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，让我保四皇子，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。不过徐芳暗下决心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早早晚晚有一天，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。后来呢，徐芳也听说了，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，到北京走马上任。就这样，他准备奔北京，哪知道走到半路，他又听了个信儿，说现在四皇子朱棣 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得林了。不久叫起大兵兴师问罪。哎，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，干脆我就甭上北京，在半道等着呗，也是该着有事儿。这一天他正往前走，为了抄近道，误走深山，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。你听这名字，黑瞎子沟，就是出狗熊的地方。徐芳觉着这有什么？我满身的武艺，还能怕狗熊吗？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，怪枯燥无味的。真打死两只狗熊，还开开心解解闷呢。这就叫艺高人胆大。徐芳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。等进了黑瞎子沟，他一看呢，哎呀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古木狼林呢，人烟罕见。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。徐芳走着走着，就觉着脚底下嚓嚓嚓嚓，呀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吓得他直蹦。张跑野鹿、毒蛇、怪蟒在脚下乱窜呢。徐芳就有点后悔。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放着大道不走，我钻山沟干什么？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。他是越走越着急，这一天日子往西转悠，天快黑了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。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，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，口干舌燥。他心想，坏了，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，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。不行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。这就叫慌不择路，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。后来连个道都没了。而正这么个时候，可坏了，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。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，我的妈呀，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，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，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，毛乎乎的，两个獠牙直出唇外，还领着个小崽儿，这小崽儿有三百斤，也发现徐芳了。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，它不像狮子老虎，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，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。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，没事它找你的毛病。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，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，奔徐芳就窜过来了。徐芳有武术啊，三晃两晃，啪啪啪，一顿铁棒槌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，这大的是负伤逃走。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，这算什么呢？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，这大的回去搬钉去了，月亮刚升起来，搬了有五六十只啊，漫山遍野，把徐芳给包围了。哎呦，把徐芳给急的，晃动冰铁双棒，啪啪啪下了绝情。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，一个劲儿往上冲，打倒一个上了一个，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。徐芳心想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美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，哎呀，我死的太不值了，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。 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顺着山石喇子跑来一个人，因为是个黑天，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，但是这个人呢，手中提着一条大枪，叫冷艳锥。这条枪都出了号了，您听这名跟一般枪不一样，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，那杆是混铁明钢的，一团黑鹰。这人是个年轻的，背后背着剑壶，手里拿着一张硬弓，山沟里搏斗的声音把这人给吸引住了，打凉棚往下一看，哟，发现有个人被这些山熊给包围了，形势十分紧急。就见这个人在背后一伸手，抽出狼牙剑，对准这山熊啊就开了弓了。您说人家射得多准，别看是个黑天，箭不虚发，耳轮中听见弓弦一响，啪嗒嗒，还专射一个地方，专射狗熊的眼睛。由于弓硬，箭的劲儿大，射上就是个透膛啊，箭尖穿过脑子，山熊是非死不可。就这一顿弓箭射趴下20多只，剩下的是仓皇逃跑。你看野兽啊，也懂得害怕。还有徐帆哭通就坐在地下，拄着铁棒槌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露汗。我的妈！哎呀，徐芳一看这谁呀、啊？真是我的恩人呐、啊！没人家我就完了。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，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，没说是个黑天，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。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，哎，小孩，你怎么那么淘气呀、啊？不跟大人在一起，这多悬呢！徐芳一听，是什么？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？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，啊，他没看清楚。徐芳站起来了，哎，我说恩公啊，嘴下留德呀！你往跟前走几步，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。这人一听啊，也愣了，到跟前一看，闹了个大红脸，我也不信。哎呀，老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清楚，我冒了几句虎话，您多原谅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哎，我怎么回事？徐芳借月光得看看，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？哎，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。箭不虚发，这是神射手。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艳锥，都出了号了。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，没有150斤差不多。看他那意思，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，难道是神力？这回他看清了，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。宽肩膀，长得虎虎实实、敦敦实实的，五短身材，是个车轴汉子。圆脸膛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两道弯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，水汪汪，跟两个大扑特粒儿一样。哎，这年轻人长得挺俊。再看呢，穿的衣服很朴素。头上围着虎头巾，腰里围着块狼皮，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，看这意思是常打猎，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。就在这深山荒岭，就这么一个小孩，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？徐芳感觉到惊奇，拉住手就说，我说小恩公， 哎呀，我怎么说呢，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，没有你我早完了，这我怎么报答你呢？哎呀，这说着话往兜就摸啊， 徐芳有钱，唐云死了，那点家底都归了他了，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，不爱惜这个，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。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，用手掂量掂量，没有五两也差不多。 小恩公，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，钱呢没多带，这一点儿给你啊，你买套衣裳穿，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。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是料表我的寸心。然后呢，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，我回去办完了事情，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，好好报答报答你。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，收下吧收下吧。 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，肯定生活困难，说给他买一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，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， 那老了钱了。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微然一笑。我说这位老朋友，你太小瞧人了，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。 哎，不，刚才我说了，你没管我要，我表示寸心。 不，请您收回盛情，再多我也不能要，我救你是出于义气，绝不希望你报答。实不相瞒，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。 是啊，那么你不要，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家住在哪儿？能不能领我串个门？ 那可以，你要说没饭吃，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，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，那你就跟我走吧。 哎，好。 徐芳一想，我找不着人家，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，认认门口，然后好报答人家。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挑出两只来，那毛都是不错的，分领头也够足的，在腰里拿出绳子，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，用冷焰锥一穿，就背到身上了。 当然这熊个头大，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，那前爪都当了地。 即使是这样的话，徐芳大吃一惊，心说这家真神力啊，这两只熊一千斤都出去， 哎，他拖着不费劲儿啊。这么办得了，他绝不是普通的人，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将来啊把他领走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，就他这把力气，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，何愁不当上将啊。我要这么做，一则不埋没人才，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。徐芳心是这么想的，哎呀，走出去老远老远的，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，也在山沟里面，断断续续有那么二十几间房子，这小孩住到庄子头，两间房一个篱笆院，一看呢，屋还长着灯呢。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，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。徐芳是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Thank you.